公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5章。从未求问我的，我要让他寻求我；从未寻找我的，我要让他找到我。我对那从未称呼我名的民族说，看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我整天向悖逆的民族，借随自己的思念走邪僻路的人伸出我的手。这民族时常在我面前惹我发怒，在园中献祭，在砖台上焚香，他们就在坟墓内，宿在隐秘处，吃猪肉，在他们的器皿中都是些不洁之物。他们还对人说，站远点，别靠近我，怕我圣洁了你。这些事真叫我鼻子冒烟，整日冒火。看哪，这一切已在我面前写定，我绝不缄默，我非报复不可。我要一起报复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祖先的罪恶。上主说，因为他们在山上烧过香，在丘陵上亵瞒过我，所以我要量好他们应得的报应，报应到他们的怀中。上主这样说，就如当人发现葡萄内尚有酒汁时，就说不要破坏它，因为里面还有祝福。我为了我的仆人也要这样做，不将他们完全消灭。我要使雅各国生出苗裔，使犹大生出继承我山的人。我的选民要以他为业，我的仆人要住在那里。被那寻求我的百姓，沙龙将成为羊群的牧场，阿克尔山谷被那寻求我的百姓要成为牛群的栖所。至于你们这些离弃上主、忘记我的圣山、被加德神设宴、给莫尼神注满调和的酒的人，我注定了你们归于刀下，你们要屈身受戮，因为我喊叫你们，你们没有回答。我说话，你们不肯听，反而去行我视为恶的事，拣选我所不喜欢的事。因此物主上主这样说，你们要看见我的仆人有的吃，你们却要饥饿；你们看见我的仆人有的喝，你们却要口渴；你们看见我的仆人喜乐，你们却要哭泣。你们看见我的仆人因心中快乐而欢庆，你们却要因心中忧苦而悲嚎，因丧气而哀伤。你们将留下你们的名给我的选民做咒语，物主上主将如此叫你死。但是我的仆人要有另一个名字做称呼。所以那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，要向真实的天主求福；那在地上起誓的，要指着真实的天主起誓，因为先前的苦难都已忘记，都从我的眼前隐匿了。因为看，我要创造新天新地，先前的不再被记忆，不再被关心。人们都要因我所创造的而永远喜悦快乐，因为看，我要造一座令人喜悦的耶路撒冷，一个令人欢乐的百姓。我要因耶路撒冷而喜悦，因我的百姓而欢欣，其中再听不到哭泣和哀嚎的声音。那里再没有夭折的婴儿和不满寿数的老人，百岁死去的人算是青年，凡活不到百岁的人算是被诅咒的。他们要建筑房舍，自居其中，种植葡萄，自食其果。并不是他们建筑而别人来住，他们种植而别人来吃，因为我百姓的寿数犹如树木的年数， 我的选民要享用他自己的劳作。他们不再徒然勤劳，生子不再受惊，因为他们是上主降福的苗裔，他们的子孙亦将如此。那时他们还未呼求，我已答应了，他们还在祈祷，我已抚允了。豺狼和羔羊将要一起怒放，狮子要如牛犊一般吃草，尘土将是大蛇的食物。在我的整个圣山上，再没有谁作恶，也没有谁害人。上主说。